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院子 今年 好家伙，你们俩啊，吃药啊？ 干嘛有传染病、啊？ 我没听说进门让吃药的，这什么街坊？ 不是，我是看这标题呀、啊，瑞典科学家的一项新研究，网速太慢会导致严重疾病。 什么病、啊？ 一个瑞典科学家小组开展了研究项目，视频卡住时人的应激反应。说了，视频要顺畅播放，人的反应是平和的。 嗯。 但是卡上几秒钟，人的心率明显加快。而且有巨大的压力，情绪紧张，对人的心理造成极大的伤害。 这说明素质不好，搁我就没事儿， 没事儿吗？ 没事儿。 你打游戏的时候，我看那个马上你就狂暴别人的时候，忽然间卡了， 结果让人投诉了。哎呦，哎 我瞧你那个时候脸都绿了， 绿吗？ 差不多吧，血都绿了。 口不择言，反正是可以这么讲吧。 对，口无遮拦， 偶尔。 而且你每次刷不出来东西，或者打游戏卡在那儿的时候，卡机的时候，你都跟那儿骂，说恨不得把手机给砸了，但是一次也没见你砸。 这是一种心情的表达，哪是真的呀、啊？ 是有时候生气跺脚，还有甩鞋，反正你各种奇怪的。 甩鞋，这是什么行为？我确实应该吃药。 鞋一扔，你往前一甩， 这颠蹬脚， 挠脑袋，抠 鼻子，挠后背，蹭树，晃悠肩。 也就是说，我一着急就过敏， 抖的。 反正问题很大。关于网速慢，咱们也吐吐槽嘛。有的时候你不得不说，我对网速说早安，换来的却是网速的晚安。 哼，那太慢了。 王大磊早上下的一个电影，到晚上下班回家之后一看，5分钟还没下到。 没错，那个时候王大磊的体内的洪荒之力就要爆发了。 哎呦，气急败坏， 吹胡子瞪 眼，红血立马变绿了。 砸东西， 急不责骂呀，什么脏骂什么，荤的素的脏的净的，前年的后年的家里的男眷女眷都得骂完了，然后颠蹬肩膀，甩胳膊，抖蹬脚，晃悠脑袋，耸肩，蹭树。 120来没来？ 没有，他一来你就好了。 上回你们拿那个棍子电我一下，我知道好受不了。我这回我有理智， 还得给我打脱敏针。 小柱当时玩一些什么这个农药啊，什么什么联盟啊，玩的时候感觉自己在刷 PPT， 哪是在打游戏？ 因为他们家那猫太老了，56K 的网速， 老猫，2020年的老猫，电脑是386的， 还能玩农药，真不容易。 我里边硬件好， 386的硬件 都是拿502占 上的。哎，有的时候打游戏打打，小柱大磊睡着了，第二天醒来一看，哎，还在这页面转圈圈。有一次小柱下了1G的资料，哎呀，等了一天，网速平均10K， 疯了，小猪。 我说那56K那猫换吧，它老不听。 我下那文件给那猫累的，猫啊，好家伙，手也哆嗦，脚也哆嗦，蹭树。 叫120来打针就好了。 玩游戏的时候，你看人家各种飞，哈，王大雷各种挂。 我们就是飞挂。 被人秒杀，如何暴击？速 配 干嘛还吃人家小花一口？ 还有一事儿啊，有待探讨，跟你们二位。 太好了，跟我们探讨就算找对人了。 王大雷， 嗯， 你喜欢谈恋爱吗？ 你有不文明行为吗？ 没有，哎，其实没有不文明行为，没有。 你不先界定一下什么叫做不文明行为吗？ 随地大小便。 跟谈恋爱有关系吗？ 然后随地吐痰。 那么谈恋爱的过程当中， 拥抱算不算？ 拥抱很合理正常，谈恋爱嘛，什么拥抱啊、拉手啊、接吻，这都是正常的 啊。就说拥抱啊、接手啊，都算是正常的。 接吻、拉手 啊，对对对对对，哎，你这不听懂了吗？这都是正常的。 哎，不正常 的。那什么是不正常的恋爱的？ 互扇大嘴巴， 不文明行为呢？ 那我还真不知道这界定怎么。 你比如说在公共场合 过度亲热，对不对？ 过度亲热了。 不过你说学校像大学啊，外国语的这种职业学院啊，山东， 你就把全名说出来怎么了？ 你说这样的学生，你说他们谈恋爱妥当吗？ 我跟你说啊， 这有什么不妥当的？ 我完全同意王大嘴这话，因为到了这个适当年龄都能结婚了，那谈恋爱怎么不妥当啊？ 你像一般上大学或高职十八九， 那谈恋爱很正常了， 很正常啊。 其实我也站着 上高职， 就是怎么也得18岁往上了，对吧？ 对呀、啊， 嗯，有身份证 都是18岁， 有身份证， 有身份证。嗯、你像这种情况，我也觉得在学校里不能够说， 老师就是只能说是不建议，而且呢，同学们要自觉的别做过分的动作。 是、啊，但是呢，这个学校摆了一个不文明行为曝光台，就是把学校里面，比如饲养宠物啊。或者是同学之间的这个 饲养宠物怎么算不文明行为 啊、哦？反正他们就是规定学校里面的拥抱亲吻以及饲养宠物这些事儿都作为不文明的行为要进行曝光、 嗯、那这个学校界定有点问题。 不，这怎么有问题？比如说同学玩的时候路边上买了个小兔子回来 啊， 或哪个同学兜里揣着个蝈蝈，或者是 这怎么叫不文明行为呢？ 但是在 校园里面不能养这些东西， 那我觉得可以界定为不妥当行为，它不能叫不文明。我养动物，这跟不文明不挨着。 哎，你看这几个同学的指点，你看这他们俩恩爱， 金婚展翅， 不是他们就是他们拉手， 拉手就叫恩爱， 肩膀亲，这都好吗？好吗？你们觉得好啊？好啊？ 那得看他们什么关系。你看国外人那个妇女之间也可以亲吻这个头顶，这不能叫好不好？ 情侣啊。 也是很正常啊，在激动的时候俩人拥抱简单的亲吻一下，这不很正常吗？ 哎、你可不知道这个曝光台有了以后啊惹出多少事儿来。 惹多少事儿啊？ 有同学看了以后非常生气。 对， 没对象的看了是不是？ 哎呦，当年我追他，他不跟我，结果他跟了他了， 这叫嫉妒。 他发现对象有外心。 啊， 怎么是他和他呀、啊、 哎呦， 这是我的。 对， 您说那地儿啊， 这确实是有点不文明行为了。 当然还有 不道德了。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说谁拍的我们呀？谁拍的呀？ 哦， 缺德！我们怎么了？ 对，怎么了？ 怎么了？ 我们不就谈个恋爱吗？至于给我们拍那么丑吗？ 嗨， 哪有这么拍的？ 别着急， 脸都黄了。 因为是什么？远处拍的，然后呢，把那镜头给拉大了， 不是等会儿， 然后光线也不好， 你等会儿， 小眼睛照的满脸的雀斑。 不是，我觉得脸黄不是本色吗？ 不是， 说谁呢？ 他是晚上、 哦、 咱路灯下，校园里边又是黄 灯。你要拍，你拍一好看的。我这脸这么小，你给弄个饼脸，这像话吗？ 他应该弄假脸。 你看我眼那么大，你看能不能耗子眼？ 这是他吗？这别人照片吧？ 不是，个人的判定和别人对于美定义有点不一样。 我觉得对这个人就不一样。 这太个人了，这个。 那当然也有人说了，啊，这都上板报啊。 对， 这上板报，那咱还谈什么恋爱啊？咱们 对啊， 这简直是一入学校啊，深似海，从此女友变路人啊！ 不是侯门吗？ 其实老师学校的目的就让同学们啊安心的读书，别受一些不该是这个年龄段这个 的诱惑。 哎，对对对， 诱惑 不该这个年龄段的学生 的影响。 对对对对对， 但是18、19岁的小孩，你说 情窦初开也是情有可原的， 对 吧？ 他是先诱惑后影响， 确实不应该影响学习，但是适当的谈谈恋爱哈不为过，因为你真说等着，哎呀，咱们毕业以后二三四岁，你再去，杀入恋爱的战场， 也不是来不及。 有时候真是感觉乏力， 好好休息吧。 那是头头啊，实在谈的太多了。 就是我是说， 别解释了。 大街酒吧里，哎呀，又快高考了， 怎么着？有想法？ 年年如此， 有想法？ 有什么想法？你姐我早考完了， 对，没考过， 我参加过高考。 怎么没考过呀？考的分高高的， 哎呦，二斤还高高的， 考的那个好啊，我就后来差一点儿没上清华， 这点是多少啊？ 这点儿要点前面了， 你们怎么那么爱说风凉话呀？两个学习烂烂的孩子， 攻击别人。 我记得家宝考大学的时候，好，高考啊， 嗯， 家里对家宝寄予了很高的希望。 没错， 就这么一个家里的宝。 哎， 对，传家宝。 高考，不知道孩子这个现在学的如何？ 不关心他，说 我闹了半天，我们家跟我就没有关系，是吧？ 没有没有，想摸摸底，但高考题还挺难，你爸你妈做下去 啊？到底谁高考？ 你爸你妈那知识层次啊也看不懂，没法摸你， 那就是 底。 哎，你说清楚了。 但是不是说他爸他妈，任何父母现在基本上高考那些 都 是都 不会， 都有点困难了。 就大学毕业，你回头再看那个高考题，一如果你不老算的话， 对，你真不记得那些公式了， 对， 推算呀， 对，现在都忘。 但是呢。二老没有放弃， 对自身的学习提高， 好嘛？他们提高什么？这会儿我不 辅导你功课呀， 还辅导呢？都快高考了， 那也得辅导。 对，万一你问出哪个二愣八当的来， 对，跟家宝说，这不会做的题呀、 先控着， 先控着，就别在什么使大劲， 使大劲， 我使大劲，咱比一下绝舌了。 不会题怎么使大劲？ 别死抠就是， 哦、 先过了，先做下一道，还不会别死抠使大劲，再过了做下一道，还不会赶紧别死抠，往下做。 没了，没了，真没了。 我爸我妈就没想让我答题，你知道吗？就想让我白卷交。 告诉你，别死抠。 对 对， 方法很重要，因为高考是有时间限定的。 哎，你先空一遍，然后反头再攻。 所以我就没死抠嘛。 那二老又出主意了。 哎， 语文呐、语文你看看作文题是什么？一边写前面的时候一边琢磨琢磨。 你听这语气就不能听。 作文题怎么写？ 嗯、 哎，结束的时候一定行，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天啊！ 然后括弧 等会儿呢， 括弧写上完。 别，等会儿，这不像是高考作文啊。这有点像小学作文加动画片， 这是你父母所能理解到的最高程度。 哎呦， 他是举例说明， 那就别辅导我了， 也是为你好嘛。 哎呀，我真是多余，让他们管我。 因为你父母一般写文章最后都是这句，这是多美好的一天啊！ 有机会写文章吗？还 有，天天写， 有， 记录你的成长。 是，就剩日记了， 宝宝的日记嘛， 宝宝的日记， 你叫人家宝吗？宝宝的日记嘛， 是。 今天是宝宝第25642天， 够全面的。 哎呀，算哎，20000多天，你声不小了。 对，我爸应该教我数学嘛。 哎，家宝，20000多天，你妈这数学太差了。你这么大岁数还参加高考呢？ 然后呢，就是到英语了，二老又出主意了。 嗯， 不会，先控制。 对，单选题就选一个，多选题不一定选一个对。 我用他告诉我吧， 替你担心，不知道哪儿使劲呢。 是啊，他告诉我，我心里错。 C D 不知道选什么的时候选 C， 他就是告诉我蒙， 但蒙也有方法，不能瞎蒙。 这是什么方法呀？不能我选 D 也行啊？ 这是这个经验选 C 法。 对，概率，爸爸妈妈在网上给你查了，说了四个选项，不知道选什么时候要选 C。还考什么一般？ 你看 化学物理啊， 没有参加过高考的人， 对，他问我是物理、化学、历史、政治，学文的考文，学理的考理嘛。 本来想物理也帮你指导指导，但是二老呢，对物理的题实在是过于生疏。 对， 就是 知道热胀冷缩。 哎呀， 还有就是洗澡的时候有浮力， 洗澡的时候他游泳的时候没有。 后来呢？二老也是心里由于太没底了， 对， 想不然咱们给家宝算个命吧。 我太没底了， 我听说哪儿哪儿那块排队算命，都是高考孩子的家长。 这封建迷信呢，那就不能信。 关键是你爸妈信了， 一排排半个多小时， 跟那个糖炒栗子一样。 是啊，算命先生看完了这个家宝的生辰八字以后， 把眼睛睁开了， 压根儿都没睁眼。 摇了摇头。 嗯，哎呀，不好办， 不得了啊！ 就说你这事儿不得了， 不得了啊！ 啊，不得了，那是好事啊！ 能， 什么事儿？能， 这是算命的吧？ 要知不得了，为何？ 你还得再掏10000块钱， 200就行。 讲得够快的， 叫你爸你妈赶紧掏钱。 哎，掏吧。 孩子呀，考高考，得超过录取分数线的这个 一分以上才有学上， 高出这个高考录取分数线10多分， 那就没问题了。 能上，我看看， 干嘛查本科线呢？ 哎呀， 好，这大师还有往年的高考记录。 这大师可能就是上回没考上，我跟你说。哎，行，别翻了。 把这几个学校分都有， 您这九几年的录取书啊，这不行啊， 参考嘛， 能上学， 哎， 好学啊， 能行吗？ 当然，您还得掏点钱，要让您孩子考一好专业，您还得掏点钱。 妈，又掏200，又上清华，清华 200就上清华， 好，清华那当然上清华还没说什么系呢 啊， 我看看啊，等一下， 哎，又翻上了，哎， 看清华今天都哪个系招？ 新闻系 啊，别看了， 中文系， 这戏我们都去不了， 全是文科。 你要上清华只能上文科，上北大就能上理科了。 但是你妈妈一听已经是心里乐开的花。 这有什么可乐的， 心里踏实多了， 是吗？ 有学上了， 对， 不至于待业了。 待业这个词还真够有年头的， 这符合他母亲的想法。 后来呢，你如愿以偿， 哎，考上大学了。 哎，不是清华哈？ 对， 学的还不是文科吧？ 也不是理科， 是文理兼收吧？ 学了工科。 那大师现在还在吗？ 大师在，你想算算去啊？ 我还算什么呀？我给逮出去了。 大师现在不算高考了，改算毕业了。 我 真是加班给毕业。大师现在算姻缘。 这你母亲不最近听说又为你搞对象这事着急呢吗？ 好嘛，又想去啊？ 大师又摇头晃脑。 哎呀， 大师这毛病还没改过来。 摇头啊！哎呀，这个 习惯性动作 可不得了了。 好，还是不得了。这为何是吧？先拿200块钱。 您要想知道不得了为何呢？ 啊，加200块钱， 这回改300了， 涨价了。 你孩子呀， 怎么了？ 要是能高出这个 录取分数线，我问的是姻缘。 要是能高出女方的标准一点点，就 能 搞上对象。 好嘛，大师，这还是个公式。 要是不足女方的标准呢？ 啊，怎么样？ 当然也不见得打一辈子光棍。 哦，我用他说， 你要知道具体搞上搞不上呢？ 怎么办？ 先看看啊， 哎， 再交300块钱。 这大师业余介绍对象的，这看资料。 这个照片你看这个行吗？ 哦，大师这还有照片。 不过我觉得可以理解。哎，不是，我觉得这不可以理解。 那，当然不能理解了。 家长因为孩子高考焦虑，这个咱们可以理解。可是呢，你要是说就通过算命的方式强化自己的这个心理，实际上是骗人骗己。我觉得 瞎操心， 没办法，他父母替他使劲使不上， 这叫旁门左道啊。 当然了，那准不了，还得靠我个人能力。 不过大师有一句话还是真灵， 说什么了？ 你是高出高考录取分数线了， 但是低于了这个那个学校录取分数线， 不还是没考上吗？ 当时家宝考试的时候特别紧张，我小柱大磊赶紧给他唱歌让他放松放松，我唱了一首淘汰，小柱唱了一首世界末日， 哎呀， 大磊唱了一首我没那种命， 这跑不了。 小花，这歌我都忘了怎么唱的。 我没那种命啊！ 哎呀， 我又唱了一首从头再来。 看，我唱的是向天再借500年吧。 你唱的是把悲伤留给自己。 哎呀， 小柱唱了一首再见理想。 太晦气了。 我觉得那时候家宝心态特别不正常。 那，怎么不正常啊？ 高考完了以后呢，特高兴。完了以后啊，他就劝那些考得不错的同学先别急着庆祝， 哎， 说了不要忘了与你们同窗3年的同学，他们此时说不定正因为发挥失常而情绪低落呢。 对， 你们干嘛不打个电话问候一声？ 哎，同情。 万一他们真没考好，你再庆祝也不迟啊。 这更 哎呀，后来被同学们集体给揍了一顿。 好嘛，我这人缘啊。 哎，你妈还帮你减压呢，家宝。 啊，怎么减压？ 记得。只劝你没事，孩子放轻松，别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你看这说多好， 考差了又怎么样？不能读好的大学，他又能怎么样？ 哎，对， 大不了我没你这儿子。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李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

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小花小筑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二位都不理我们了，这怎么意思？这是，我坐着都15分钟了，俩人连声都没有。 我就看你在那玩手，我觉得挺好玩的。 嚯，这孩子还小点玩手， 我这手啊洗倒刺儿了，我那抠哧抠哧。 但是小柱呢，确实是一个，就是从小呢，咱们就应该说手比较 咸。 哎，你吃过我手啊？ 没。 那你干嘛说咸呢？ 咸淋的咸， 就是欠。俗称手欠，也叫手贱，现在 也叫手闲。 小时候吧，我记得去你们家，翻你们家大衣柜。 哎呦， 这就叫游手好闲， 在你们家大衣柜里躲猫猫。 翻大衣柜就躲猫猫。 你们俩玩啊？ 我 们家 是 不是 在你们家大衣柜里发现过月饼？ 你得原谅，那会儿家里条件小， 没有 没事哥， 我没听说过条件小的，都是条件好啊，条件差，条件不怎么样。什么叫条件小啊？ 条件不太好，地方小。 你给我解释什么叫条件小？ 条件不大，明白了吗？ 条件有限。 哎， 然后有没有冰箱？ 对， 月饼怕放坏了呀， 那不坏的更快吗？ 点心轻易的不用搁冰箱 啊， 那会儿就吃的快。 养猪躲大衣柜里面，哟，鸡蛋。 红糖， 等会儿，躲大衣柜是躲橱柜里了。 那但是他确实在你们家大衣柜翻到了一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犯法不犯法吧？ 不犯法。 闲里挨个抽屉，开了关，关了开，开了关，关了开。 一看就没见过大衣柜，你怎么那么清楚这里边的配置？ 都到你们家做过迷藏吗？ 哎呦，跑人家里做迷藏去，他们家条件小。 哎， 谁家都怕小猪来。为什么呢？小柱他看着那个能给他掰开的呀，什么撑开的呀，蹬开的呀，全得是。 对的，尤其是掰开的。 那时候蹬不是蹬绳了吗？ 对对，老折，啪，蹬绳就断了。还是拧那盒子串线。 是啊，还有就是，凡是有盒子必须打开看看。 哎，这是一种病啊，心理疾病。幸亏那黑照片里那盒子他没打开。 他老看哪个盒子里装了吃的没告诉他。 啊，十三香。 他当一种寻宝。 我们家寻宝去。有宝能让他寻着吗？ 那也不光是你们家，谁家他也这样啊？ 到现在王大磊他们家的宝，王大磊还没寻着呢。 院里的这家长都跟小猪爸妈反映说：“这孩子呀， 别来了！ 哎呀， 手太欠了， 哎、翻东西啊！”他爸他妈乐，哎呀， 对，宁养贼子，不养痴儿。 这个用人我须明求，上不问即为偷。 哎呀， 他偷了吗？ 这是他们家人说出来的话呀！哎，对方听懂了吗？关键是 听懂的，听懂的。 他没偷，他翻也不行，毁。 说我们小猪用了吗？是吧？没有用，他只看了，那就是 小猪确实是没有用， 那就不为偷嘛。 没听说过他毁的霍霍也受不了啊！他翻完了就不给归置了。 他到家里玩一趟，老觉得这是不是这耗子串耗子了？ 我还没听说过串耗子。闹耗子，我这怎么叫串耗子？ 就因为家里条件小，一个意思。 爱玩人电话， 那还不是每人家都有呢 啊、 嗯、好几千块钱东西。 喂喂喂喂喂喂喂， 给人瞎打，过完号以后哈哈哈，你猜我是谁，给挂了。 他拨完之后马上就跑是吧， 按人家门铃儿， 拧着铃铛盖，打着气明星。 所以你欠到这个份上，以至于这个事情我都觉得是你干的了。 对，他能活到今天也不容易。什么事儿他干的？ 就是那苹果店里玩人家的 iPad， 结果玩坏了，下手太重，啪啪啪的敲啊。 哎呦，这是他多大时候干的事儿？ 要不是他30多岁才有 iPad， 这时间对得上、我以为真是他干的呢。 哎，保不齐他这会儿童心的未泯。 哎， 就还能干这事儿，人家乐意吗？ 哎，我问问你， 那能乐意吗？ 这叫什么店？体验店。我不得体验吗？ 不，人家不光体验，还销售，后边还销售。 那我玩的那个不是他销售的，玩是他让体验的那个。那我不用点力，我能体验出来他承受多大的力吗？再说那么一个 iPad， 我能使多大劲儿啊？我单掌开杯啊？没词儿了吧？条件小了吧？ 你看，证明还是他干的。 那你体验完了，人家还体验呢，是吧？ 对，人外人本家答应不答应？你这种道德行为的败坏，伤风败俗。 哎，我体验体验 iPad 我就伤风败俗了。 哎， 那你要试试手机呢？ 但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以你刚才那番解释哈。 对，拿脑袋撞键盘。 iPad 那键盘在那屏幕里头，我拿脑袋撞键盘什么意思吗？那得 就看脑袋尖不尖，能不能点上那号。 但是人店长不乐意了。你看，下去这孩子，下去。 对， 干啥呢？ 你顶都是鼻涕。 这东西多贵呀、啊，一个。这是精细的机器呀、啊。 哎， 你下。 精细的，你知道吗？ 我 跑案子上玩去了。 你个儿矮，在桌子上搁着呢。 你记得你小时候因为这些手欠的事儿挨了多少次打吗？ 哎呦，你能记得上多少次医院？ 然后还带你看过病，以为你这种是一种叫做什么欠儿病。 哎、欠儿病， 科学叫多动症，老百姓叫俗了叫欠儿病。 欠儿病。 老百姓叫俗了叫欠儿病， 其实老百姓也不这么叫，主要是我们 管叫欠 儿，叫欠 儿，我是团粉做的是吧？ 哎，你听着多俏皮，一个小欠儿。 你看你爸你妈也可气，老跟别人说我们这不是欠儿，你这还聪明，不能制止，这是扼杀孩子的创作力、创造力、活动力和这个欠儿力。 再者说，孩子不是没在我们家里欠儿吗？说他外边欠儿去， 这叫扬长避短。 哎， 这叫知道照顾家，心中大人。懂事儿，呵， 咱们院这顿喊， 对，这后来大家都从窗往外扔东西。 这一家子欠儿病遗传， 直到你有一次就是实在太欠儿，后来骨折了，你这病 我也给勒起来了， 就治好了， 就说明他这个欠儿在骨子里。 在上海呢，一看这事儿我就觉得是小猪干的，当然就是以小猪现在这个年纪是无法干这个事儿了。 干什么了？ 就是苹果店里边好多体验的苹果的机器啊、iPad 呀、什么放在那儿，俩小孩玩游戏，啪啪啪用力的敲这机器。 小孩啊，岁数小，手底下没轻没重。 后来店长上来制止了，可是孩子家长不干啊。 嗯， 我们孩子怎么了？我们孩子体验啊，我们孩子这是聪明。 哦， 咱不傻。 哎，这话我听着耳熟。这俩孩子，小柱，你兄弟， 这不叫欠儿，这就是一种什么呢？孩子的活力、创造力。 哎呦，这跟小柱是铜欠相连。 我们是一个欠儿上的。 怎么着？别扒拉孩子，别扒拉孩子，怎么着？怎么着？打架怎么着？ 有， 结果双方拉扯起来， 他们打起来了。 你别说，这店长挺能打。 店长练过 啊，店长，我觉得以前干过保镖。 干过保安，我明白，干过保镖， 会不会是大保镖啊？ 嚯， 手起刀落呀！不是那个手起， 给俩剁了， 手起掌落呀！家长被店长揍了四拳，打倒在地，面部呢也冲了血了， 头套都歪了。 小猪化妆的吧？ 打架这事儿呢，现在必须派出所得介入啊。 那肯定都见了血了。 可是现在还未定性，只做了一个笔录。 未定性？ 为什么呢？因为店长说提了意见，但家长不管。虽然是打了家长，但是家长其实是先动手的。家长就说我也没打他，我只是抬起了胳膊，他可能会错意了。 这事儿怎么一听那么乱的慌？ 围观的就说，哎，虽然说打人不对，但是家长确实应该管好自己的孩子。 嗯，尤其这种欠孩子。 有很多人都说，你看这店长真是做了我一直不敢做的事儿。就是大家是觉得不该打，可是呢，可是心里呢，他又有点痒痒，但又怕打不过， 这是关键问题。 打完了以后还负责，这才是关键问题。这小柱玩那点东西，无非扣扣人标签，玩玩人灯绳， 好歹不用赔钱。 拔拔羽绒服的那毛。 拔羽绒服的毛？ 有的羽绒服啊品质不好，那毛是打那个什么缝滋出来了。 哦， 我呢又爱给人家整理整理。对， 他的破坏力不强， 对，他没给家长真惹出什么大事。 他们家长虽然为这也赔钱了，但不至于倾家荡产。一多年间还活过来了，这孩子你看。还有我知道那个在奔驰店里，那孩子把人那个展车给划了，结果人家让他赔偿，这家长一下赔好几万， 好几万呢， 二十多万， 那么多车都给划了，你想想还不是一辆， 嗯， 二 十多万买一奔驰还行， 不是一辆，是一堆奔驰都划了，总共 二十多万买那么一堆奔驰， 气人家补气就得花二十多万， 那也值啊，补完气车归他了， 不给他， 你想什么好事儿？车归他了，孩子归奔驰， 卖了， 不然他这逻辑， 拿孩子换车呀、啊。犯法。 还有那家长外出办事儿，说俩熊孩子玩火，玩着玩着好点起了一场大火，大火扑灭以后人那车完全烧毁。 谁家到底啊？ 就是邻居家的呗，车都烧光了，俩孩子被烟熏得灰头土脸的，哎，身体没有大碍。 这不存在必然联系、 哎、那么多废气啊什么的，塑料着了以后你想想那壳子那个灯都着了， 都是塑料的。 我以为应该是也吸了不少毒气吧， 别瞎说， 浪没大碍， 点了塑料奥迪。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中年危机确实存在吗？咱们的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映满了半边天，有限公司看看去。 哎呦， 我学干嘛呢？ 这又是一年过了，这么多个月了，这太快了， 腰酸背疼腿抽筋儿，是不是 该补钙了是吗？不是，我跟你们说，现在这人呐得有危机感了。我那天看了一文章，说什么92年的 啊 都开始有这个中年危机 了啊。 你说 就年的， 你说话有点跳盘。 不是92年的25岁， 25岁就有中年危机了。你看老童，你看老童， 老童怎么？ 老童72年的没有中年危机，不爱说话。 我招你呢？ 不是，我说这事实啊。我跟你们说呀、啊，咱这公司啊，咱已经来了很多年了，得抓紧时间好好干了。现在我就觉得，我就这感受啊，不够用了。 什么不够用了？ 脑子不够用。 谁说脑子了？ 身体不够用了？ 也不是身体， 钱、 精力、 粮食、 粮食不够用。 你给广积粮，缓称王啊！ 快把我造反呐、啊！ 你是不是得斩条白蛇？ 你们都没有这种感受吗？ 不是，我们哪敢随意就造反啊？我可不敢动，现在一动哈，那么多年轻盯着呢。 不是，我是说时间。 哦， 抓紧时间干事。 你要干嘛呀？ 往上爬呀！ 上楼台。 你们啊进步不了 啊， 努力工作升职加薪，给自己稳定的。 哎，先扇自己40个大嘴巴，清醒清醒。 干嘛更 你上面啊那个50后60后现在正是在啊奋发图强的，你下边的80后90后 得了吧， 冉冉升起， 就合着没我事儿。 您啊跟我还有他咱仨啊，就是这个当不当正不正，上不上下不下，强不强厚不厚。 咱们仨你别往一块儿拴行吗？ 对， 你们是你们，我是我。 哎 啊， 哎，等会儿，你们是你们，我是我。 咱要这么说呀，咱们仨呀各是各地，行了吧？ 哎，我怎么说呢？ 你看说不出来，你这脑子就不够用。 老徐，你现在确实有一种只争朝夕的感觉了。人家说单位组织说外面咱游乐场玩一下。你这个岁数啊，你可别得什么大海盗船啦，什么这个大香蕉船啦。 等会儿， 香蕉船吃去。 哪个游乐场有香蕉船？ 我不知道，反正什么大杯子什么的。 大蜗牛爬树啊，就别玩了。 怎么都加大字啊？ 上回就是咱们工会那活动，我说去这个游乐园去怎么玩去？你好，跟着年轻人在一块坐着大海盗船，你一边坐一边说：“咱们这个时间有限啊。” 是，交完钱不坐一会儿就过去。 时间有限，咱们现在不坐更待何时？ 坐！ 我怎么听我像得了绝症了？ 不是不是，我就说、 哎、再不坐更待何时？没日子坐了。 没有，你就跟大家说及时行乐吧。再见了。 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哎、 我问斩去了。 你说你又吐又晕，坐那么多圈 儿，哦， 你干嘛呀？ 嗨，这不是怕以后六十了更难做了吗？ 我说点实话， 回头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 你等会儿， 痛风更不让上去， 痛风不让上去，坐完海盗船。坐这个激流勇进，坐这翻滚过山车，坐那直上直下的电椅子， 什么晕我坐什么是吧？ 哎呦， 趁着我这血压还在。 哎，什么疯狂老鼠啊， 疯狂蜗牛 啊，对对，老鼠钻的，疯狂蜗牛再疯狂能到什么份儿啊？ 紧蹬咔嚓嚓。 哎呀，反什么疯狂你玩什么， 赶紧玩吧。 一边坐一边说时间不够用了。 是因为那天呀、啊、去的晚了。 哎呦， 你知道快关门了， 好， 他不坐时间确实不够用。 人家是大上午九点的就要闭完呢。好家伙，大家伙纷纷议论，看一大白胖子，时间不够用了，时间不够用了。 我已经不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了。人到中年最不幸福。 不幸福？你怎么姓福呢？ 不是，这海盗船悠起来了，听着这声儿， 哦，风灌在嘴里去了。 不服？ 你想说你不服是吧？ 我不服。 这是飘过来的声音，所以听着他们听错了。 好， 我说小罗， 嗯， 别笑我，你的岁数没比我小一两岁。 怎么了？那小点是点， 小点是点。 这个心态不一样，你虽说四十，但是你看着跟五十似的。我呢，四十岁，我这人家还要我身份证，如果满十八的才能进去。 是得要你身份证。叫你那模样，一看就不像城市户口。 哎呦，你这打击面太大了。他就是 他老的都脱了相。 没没没，他就是什么？他不老也没褶儿，头发也挺好。 你瞧瞧， 就是脸蛋儿这两块红啊，这么多年没下去。 那可是有青春的活力。 哎呦， 这叫什么婴儿肥？ 没听说婴儿肥上脸上的、 哎。婴儿肥跟那脸蛋儿红的不挨的。我说那色儿。 对对对，红肥绿瘦。 你再来红绿色盲，你看看。 那天看的什么都眼都屈乎了，还看不明白。 你爸你妈就七十来的了吧？你们这孩子该上小学了吧？全是你们的事儿。你说你们到中年了， 哎，等会儿等会儿，你们到中年了啊、嗯？你也没比我们小两岁吧？ 对，你还比我大五年呢。 哦，比我这还大呢，比我大五年，我才大两年。你也应该有危机感了，真的 有，真有。 你 一天到晚老觉得自己啊， 吭哧咔吭哧咔， 身体不好， 是不是你？ 嗨，我跟您说啊，咱到这岁数，要是不注意保养， 毛裤脱了吗？ 心肝脾啊，没脱。 这都 想起来了吧？ 哎呦，几月份了？我跟你说， 什么几月份？这屋里一开窗户的风嗖腿，你疼。 你年轻的时候竟是短打扮呀？ 对，小衣襟短打扮。 对，我是飞贼是吧？小时候不懂事儿啊，玩啊。 老童现在怎么着？动不动就爱哭了，现在。 不是爱哭，不是不是，他确实你。哎，你想想咱们小时候受多少苦？ 你说以前多心多狠的一人，我记得那年他爸爸死，他都没哭。现在他没事成天老哭，想起那你爸爸死，却难过了是吧？ 不是那意思。 有时候他念诗， 他念着念着哭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哗，眼泪就下来了。 对，后两句想不起来了，急哭了。 那个什么，再不动许多愁 啊！ 一说到愁字以后，这个潸然泪下。徐彩霞，当年对你狠了点儿。 他把徐彩霞怎么了？哎，我不知道他把徐彩霞是谁？ 我告诉你说，这一位啊，年轻的时候二十来岁、三十来岁，狠着呢，跟这女的好，说好好，说不好不好。 我都不知道有这事儿，哎， 觉得自己很潇洒。 现在徐彩霞过得比他好吧？ 一把年纪以后，哎呦，不知道怎么回事，过去那点事儿全都翻上来了。 不是，是不是徐彩霞过得比他好，所以他现在更难过？ 也可能吧。反正那天跟我说，他街上碰见徐彩霞了，拉一小孩。说当时热泪盈眶，当年自己喜欢的姑娘啊、 哦、 现在也是 有孩子了， 也有家庭了，人过挺好的，自己呢日子呢 编 那什么到底是如他是不如他呀、 啊、人未老心已衰呀、啊、所以想想当年见不得老情人，听不得老情歌，情歌老得好，情人老得好，姜也是老得好。 我是一老桃毛是吧？ 没有，主要是你现在爱怀旧了。以前没觉得你这么文艺，这么伤春悲秋的 啊！你是不是得什么绝症了？ 会聊天吗？啊？ 那你为什么老哭啊？ 他控制不住他那种情怀，你懂吧？你想想咱们当年风华正茂的时候，你再想想现在人家风华正茂这帮小年轻。 不是，那人家那些小年轻那天食堂吃牛肉面，你怎么也哭啊？ 给吃完了，轮不上他了。 行了行了行了，反正我跟你们俩是不一样，我得抓紧时间 办内退。 哎，现在你别说啊，老徐真抓紧时间了，以前在钱捂着花，从肋骨叉子上蹬钱花，现在花钱大手大脚，说这车好立马拍板换车，说了一辈子都到这会儿了还没开上一辆红车呢，那盖能掀开的最好。 什么车、啊、 那才拉风呢， 上头开盖好，只有垃圾车这样吧， 人家那盖能掀开你知道不知道啊、嗯、这样天就好了，掀盖了该 听的不像是车呀， 盖掀开老徐慢慢的坐起。 别瞎说啊，我前日看那个演找俩黑人演员演的烧焦的人，那个你这又说起他来了， 那是应该的，抓紧时间， 这个 得爬， 确实确实难买。 老徐现在啊做梦都说一句话啊， 死了， 年怕中秋，月怕半，星期就怕礼拜三。 嚯、哎、这梦话说这么完整这么长，他这发音这口齿比他清醒的时候还强呢。 而且你看老徐现在再穿骷髅头的衣服，前面打骷髅， 后 边 打 骷 髅， 膝盖打骷髅，脚面死骷髅， 我再一掀盖出来我整个一文物。 年轻人潮啊，你喜欢那些你就往那儿倒饬，蹦迪夜店，年轻的时候最爱听古曲了。 对，哎对，古曲静月西河梅花坠子， 到四十五以后天天的夜店，哎呀到不了天天啊，天天的 对，周六也得休息， 对，特别累，隔三差五去趟夜店。 对， 我等这上到医院 夜店到那儿吸氧去，警醒警醒的， 是听一会儿就不行，哎呦胸闷气短，出去透口气，透完了以后再回夜店，拿着一杯就一晚上都喝不干净的酒。 对，喝不干净，喝的油吧，老友 也跳不动，就在里边溜达，厂子里边溜达。 哎，那是打钉老头干的事儿，拿着一杯油在这夜店里边这转悠， 我还能挣份工资。 有人也爱往那姑娘多的堆里 摔， 要人微信发红包， 扔漂流瓶， 我就没让人男朋友打出来过吗？ 这时候你说了，你结婚了， 这出事之后了吧？这是， 然后人家说了，要不瞧你这么大岁数，老头儿，我告诉你， 反正是什么没吃过，什么没玩过，什么没用过，现在老惦记着说，咱们试试吧，要不然时间来不及了。 这会儿关键是有经济基础了， 再不做点什么就来不及了，再不疯狂就恼呢。 对， 这是海盗船又上去了。 中年危机确实存在，原因是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工作生活的压力带来双重焦虑。从这个状态上来说呢，1992年出生的人如今都已经步入中年危机了，你感觉自己老了吗？这句话一说呀，这群里就炸了，什么啊，我连对象都没有呢，我已经中年危机了。 这说是云小豆吧， 我八零年的，高龄补贴怎么还没发呀？ 哪单位还有这个？ 这么说的话，90年的阿姨就要去跳广场舞了，别拦着我，是不是听了以后有点心塞呀？ 心塞倒没有，听完有点心衰了。 确实啊，中年危机是社会心理学探讨的主要问题之一，不少心理学家对此都提出过说法。你想荣格呢就说了，中年危机他认为35到40岁危机到达巅峰。又有一位研究心理的戴维提先生说，40到50之间较难度过。斯泰福这位研究者又说，34到42的这段时间80%的人都不能幸免。当然也有人认为中年危机主要不是生理年龄所决定的，而是一个人的心理状态，有适当心理准备的人较能平稳地度过他的波澜。在这里我们要送上您一句话，这句话是百试不爽，它由四个字组成，请大磊说说。 别往心里去。 哎，刚才不是调整心态来了吗？ 啊，这个我就是通俗一点，别往心里去。 别往心里去，五个字啊。 啊，买四送一。 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谢谢，扎满清寒的夕阳，一双双。红掌轻拨的鸳鸯，一粒粒远上寂寞的村庄，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光，两只手捧